1901，我们看到他活了多少岁数呢？对，当一个统治者在一个国家的历史重要时期活的时间很长，他的统治的政策和治理有方的时候，他就和国家成为历史上不可忘记的一段。 Okay, the next paragraph. She was not one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ruler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but she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Her people loved her. She was the Queen of England for 64 years. This was the longest period for any British ruler. 第二段向我们解释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被人们记忆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因为什么呢？ She was not one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ruler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英国和中国一样，有很长的历史。在英国的历史中，维多利亚女王不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统治者。She was not.One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ruler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但是呢，她却是 she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就说什么呢？ She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ruler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她却是英国历史上最受欢迎或者叫最得人心的统治者。Her people loved her. This is very important. She was the Queen of England for 64 years.Think of that, Alan. 64 years. 一个人的一生中有64年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This was the longest period for any British rulers. 在英国的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像他这样作为统治者有长达如此多的时间。64 years. 64年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如此厚重的一笔。The last paragraph, please.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her life was her husband, Albert. She loved him very much and always listened to his advice. When he died in 1861, Queen Victoria was heartbroken. She didn't go out in public for 3 years.Victoria died 40 years after her husband at the age of 82. That was really sad, right? Sad, but it seems like their marriage was beautiful. Yeah, her marriage was beautiful. 她的婚姻是美满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她先生去世的时候 ,her husband Albert died in 1861. Think of the time, how old she was. She was only 42 years old.她只在维多利亚女王42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去世了，这使得她非常难过。 Queen Victoria was heartbroken. 她心都碎了。 And I didn't know that. She didn't go out in public for 3 years. 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她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不是有什么礼仪限制他不准露面，而是什么？他确实非常的难过，因为在这以前的所有的时期里边，他们都可能是肩并肩的，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有丈夫在旁边陪伴，所以他已经习惯了，所以他无法再 go out in public for 3 years， 有三年时间沉浸在悲痛中。 And Victoria died 40 years after her husband. 40年以后维多利亚女王才去世的 at the age of 82. So she came to the throne at the age of 18, right? Yeah, at a very young age. And then stayed there for a long time. OK, 我们在算她活了82岁，统治了64年，就是说她在18岁的时候登上了王位。这为什么我们说那个她非常怀念她的先生，因为 she loved him very much and always listened to his advice， 因为她丈夫可能比她年长一些，能够提供很多有用的忠告。但是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什么， Albert 去世以后 Queen Victoria 仍然能够很好地治理国家。在后来的40年，他整个从政是64年，在后来的40年中，他自己独立行事的时候，英国仍然被治理得很好。 That was the golden time for Britain, right? During that time. Yes, it really was. And I must say that he did die, her husband, Albert, did die early in this marriage, and she seemed to have loved him. So I'm not surprised that she disappeared from public for a while. And, you know. Right. It wasn't the best ending to the marriage, for sure. Uh-huh. 所以艾伦认为他们的婚姻是非常美满的，因为艾伦呢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说他能够理解 Victoria, Queen Victoria 能够三年不在公众场合出现，因为这是他们真正的充满了爱情生活的一段婚姻。好的，我们通过这个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当时就在 Queen Victoria 的时期，世界上有这么多英国殖民地，像 India, 像很多的那个后来的讲英语的国家Canada, Australia, all these countries were actually colonies of Britain. 就是从英国最强大的时候，也就是 Queen Victoria 的时候，开始向海外发展，开始进行殖民活动。于是这些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强盛，往往跟它在世界上的影响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大家感兴趣，还可以用 Victoria, Queen Victoria 这段历史来了解英国早期的，就在这个世纪19、20世纪初特别是19世纪强盛时期海外殖民的一些活动和对世界的版图的一些影响。 I think Everybody studied this part of history in, say, British history or in history class while at school,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Yes, yes. Mm-hmm. And I majored in British literature, so I really have a great regard for many things in British history. Mm. And what's most interesting is to look at portraits of the queens from, like, Queen Victoria mm. and other kings and queens of England and see how they were elaborately dressed and...covered from head to toe with these very, very large dresses. Right. Alan 说啊，我们在那个，由于他是学英国文学的，所以他说他对英国的历史和英国的很多文化呢，有比较细致的了解，在大学系统学过。他说每次你讲到 Queen Victoria 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联想到这些女王的照片，比如说 Queen Victoria, 她有穿得非常奢侈和华丽的，而且非常精致的一些服装，带有花边，带有层层复复的一些装饰。这就让我们想起来，我们到现在为止讲到很多英国的一些家居呀，一些床上的用品呀，我们常用的词叫什么呢？叫维多利亚风格。维多利亚风格 ，and that's the Victoria style of that period, which even can be seen today in furniture, the home style, and decoration of a house. 所以说，这个影响呢，不光是很广大的，而且是很细微的，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Okay, that's enough for today, and thank you, listeners, and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 you, listeners. Bye bye. 嗨，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来到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陆续收到许多听友们的来信，听众谭云 ，Dear Ginger, how are you? I'm a listener o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 enjoy the program very much. I've been listening to it every day since July the 1st. You speak naturally, easily, and gracefully.Which makes me admire you so much. I am a young girl. I dreamed of you last night. I saw you sitting in an elegant and graceful carriage. I want to make a good friend with you. Of course, I also like another teacher o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非常感谢听众谭云给我们 email 发来的这封来信。谭云的 email 地址也是非常有趣的，大家听好他的地址，谭云的汉语拼音994@yahoo.com.cn， 这就是谭云的联系方法。希望和听众谭云email 往来的朋友呢，可以记住这个 email 地址。非常感谢谭云这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另外呢，我还收到了本市朝阳区金台北街4-1-406汤文听友的来信。他在来信中说， Dear Jeremy, first, I must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in such a hot summer. Because of your help, I can go on learning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very glad to hear that. I am a retired doctor. Your program makes me progress and brings me a lot of fun to my life. Besides, I also hope to get other friends' information in English. So please give me a hand. My phone number is 85993988. 听众汤文呢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他在来信中说呢，希望能够通过学习英文交到更多的朋友。汤文的电话是85993988，希望给汤文听友写信的朋友呢，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地址，本市朝阳区金台北街4-1-406，邮编是100026。好，现在呢请朋友们看课文。今天呢我们学习了第14课的第二个单元，Text B, Queen Victoria. Queen Victoria 可以说是在英国历史上呢，是一位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她是英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她开创了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维多利亚时代。对维多利亚女王呢，人们有这样一个评价，说没有一个坐上帝位的女人像维多利亚一样如此出色地完成了女王的职责，同时呢又拥有如此平凡的作为女人的幸福。我们的课文呢其实也是分两部分来向我们介绍这位 Queen Victoria。 首先在第一段说， Queen Victoria was the Queen of England during the time when her country was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呢，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1838年18岁的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登上了英国女王的宝座，直到1901年去世，她在位的时间呢是60余年。接下来课文中又有介绍， She was not one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ruler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but she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虽然他不是英国历史上最富有智慧的统治者，但是呢却是深得人心。 Her people loved her， 他的人民非常的热爱他。 She was the Queen of England for 64 years， 他在英国历史上统治的时间呢是64年，也就是他做了64年的女王。 This was the longest period for any British ruler，在英国统治者当中呢，他的执政时间是最长的。在这里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维多利亚的童年。这个维多利亚的童年呢，远称不上是无忧无虑的。在他只有八个月大的时候呢，一向健壮的父亲突然患肺炎去世了。从此呢，家里开始了节俭度日。这个小维多利亚呢，总是穿同一套衣服。从小呢，他就被灌输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女人频繁变换服饰，不仅是挥霍浪费，而且呢，是一种不良的品行。所以在成为女王之后呢，她在服饰上也一直呢是非常简朴的。王冠上价值连城的珠宝仅仅呢是为了显示对王权的一种尊重。提到维多利亚女王呢，不得不谈到女王的丈夫。女王的丈夫 Albert 是一个极具魅力、举止优雅的男人。据说呢，他学识非常渊博，被称为走动的百科全书。他兴趣非常广泛，酷爱技术、绘画、建筑，还是一个出色的击剑师。在我们课文当中呢，有这样一段描写，是关于女王的丈夫的。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her life was her husband, Albert. She loved him very much and always listened to his advice. 这个维多利亚和 Albert 结婚之后呢，被公认为是一对模范的夫妻，彼此忠诚，相敬如宾，甚至从未对彼此说过有损夫妻关系的激烈的话语。两个人呢可以说是非常恩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亲王对维多利亚以及国事的影响力不断提高。正是亲王对科学技术的这种热爱，改变了女王对各种新发明的偏见。比如说当时在英国北部呢铺设了火车的轨道，但是女王呢非常害怕坐火车。就是由于这个亲王的鼓励，才使他认识到铁路运输无可限量的前途，而使他呢成为在国内推行工业化的坚定的倡导者。1851年由于 Albert 的建议呢，在伦敦还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为了迎接这次博览会呢，在伦敦的海德公园还建起了用玻璃装饰的巨大的钢结构的建筑，著名的水晶宫。但不幸的是呢，这位亲王Albert 42岁就英年早逝，这对女王呢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When he died in 1861,Queen Victoria was heartbroken. 她的心都要碎了。She didn't go out in public for 3 years. 失去亲王呢，对女王来说呢，可以说是意味着失去了一切。作为女人呢，她失去了爱情和深爱的丈夫；作为女王呢，她也失去了一位挚友、谋臣和助手。为此呢，这位女王离开了伦敦，将自己呢禁锢在房间里，而且呢很长时间呢没有能够恢复过来。维多利亚女王呢还写了厚厚的回忆录来纪念他们的共同生活。在她的倡议下呢，英国各地还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文化中心、滨河大道、桥梁，还有造价昂贵的纪念碑，以表达对 Albert 的纪念。据说呢，这个伦敦街边的这个栏杆也被漆成了黑色。好，最后一句在这里。Victoria died 40 years after her husband at the age of 82. 维多利亚在她的丈夫去世40年之后呢，自己也去世了，享年82岁。这就是有关 Queen Victoria 的一些情况。这里面呢有一些新的单词，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且呢朋友们呢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都会经常用得到，所以呢我给大家听几个单词。比如说这样一个单词，我觉得就比较有力量， powerful powerful the next one intelligent intelligent yes ruler ruler像这些词都是象征着一种力量或者是一种权势。And then, popular, 这个词也是非常非常流行的，非常 popular 的一个词。popular, 它既是得人心的，同时呢也可以翻译成受欢迎的、流行的。popular, century, century, 中文是什么意思来着？对了，世纪。Yes, and then the next one, advice.Advice. And then the next one is a sad word. Heartbroken. Heartbroken. 是一个形容词。请大家写下来。希望大家把写下来的作业呢寄给我。记住我的地址是建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Email 的地址呢是 bjradio994@yahoo.com.cn。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周敏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music,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感受英语学习的乐趣，体验英语世界的美妙。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国际少儿中心总监王静轩。 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 Belinda。 Belinda and Bruce, welcome. Hi there. OK, 美国先锋音乐人 Bruce。 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当中呢，玛丽莲·梦露这个名字几乎是无人不晓的，即使在今天她仍然是大多数美国人心目当中的性感女神。50年代和60年代初，这名从孤儿院出来的姑娘红透整个好莱坞，使多少爱慕虚荣的这个少女羡煞。而她在36岁的风华之年突然自杀身死，又使万千影迷困惑不解。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神秘的性感女神。 The English name for her is Marilyn Monroe。 这名字大家要记住。好，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解的单词和表达。 Place Place Place这是一个及物动词，表示放在某处，托付给某人。 Foster parents. Foster parents. Foster parents. 养父母。如果要表示继父继母呢，是另外一个词汇 ,step, stepfather, stepmother. Mental hospital. Mental hospital. Mental hospital. 精神病院。 Offer. Offer. Offer.Offer 呢既可以作为一个名词，也可以作为一个动词。那作为动词呢，它是主动提出提议的意思。比如说 offer to help somebody 表示愿意帮助某人。 offer 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名词，也可以作为提议提供的意思。 Orphanage Orphanage Orphanage 孤儿院。孤儿呢是 O-R-P-H-A-N Orphan Article Article 文章短文。 Calendar 月份牌年历。 Studio 制片厂，它也有工作室以及摄影棚的意思。 Casting Director 是挑选演员的导演。那 cast 呢，它有投掷抛的意思，同时呢 cast 也有分配角色的意思，所以 Casting Director 指的就是挑选演员的导演。 Honey 蜂蜜，也可以说它是亲爱的，是 dear 的意思。 Contract 合同，名词。 Overdose 过量的药物，既可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Marilyn Monroe At 9:30 a.m. on June 1st, 1926, Norma Jean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General Hospital. At the age of 6 months, she was placed with foster parents. She went back to live with her mother when she was 7. She went to school at the Hollywood Grammar School. In 1934, her mother became ill and entered a mental hospital.Some kind-hearted neighbors offered to look after the child. 2 years later, she went into an orphanage in Los Angeles and stayed there for 2 years. She left school in 1942. On June 18th, 3 weeks after her 16th birthday, she married an 18-year-old young man and got a job. While she was working, a photographer used her as a model for a magazine article.In 1944, she became a full-time photographic model. Soon she appeared on several national magazines and calendars. 2 years later, she wrote to her husband to say that she wanted a divorce. On July 16th, 1946, she went to 20th Century Fox Studios and asked to see Ben Lyon, the casting director for Fox Films.Lyon agreed to see her. I want more than anything to get into pictures, she said. Lyon looked at her and told her, Honey, you're in pictures. He immediately offered her a 7-year contract. During the next 16 years, Norma Jean, now known as Marilyn Monroe, made over 30 films. On Saturday, August 4th, 1962,She took an overdose of sleeping pills and died. She was just 36. 好，关于这位影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一些背景资料。她的原名呢，其实是叫诺玛·琼培克，而这个玛丽莲·梦露呢，是她的艺名。她生于1926年的6月1日，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她爱好是唱歌，头发是金黄色的，身高是 166.4 公分。体重是 53.2 公斤，他最爱喝的酒呢是香槟和伏特加，最爱吃的食物是鱼子酱、老鸡蛋、冰激凌和蛋糕，最喜欢的雕塑家是罗丹，最喜欢唱的歌是《钻石是姑娘最好的朋友》，他拥有的汽车是雷色雷鸟跑车，黑色的卡迪拉克敞篷车，成名的作品是《尼亚加拉》。 其实我觉得玛丽莲·梦露已经不只是一个美国的明星了，简直就是一个全世界的明星 呀、yeah, 所以当这个明星或者是叫做这个性感女神真的也是很不容易、 嗯、 我觉得她一生真的很悲惨。 嗯， 好，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好。 At 9:30 a.m. on June 1st, 1926, Norma Jean was born in Los Angeles General Hospital. At the age of 6 months, she was placed with foster parents. She went back to live with her mother when she was 7. 1926年的6月1日9点30分，诺尔曼琼在洛杉矶综合医院出生了。他长到6个月就由养父母来收养。到了7岁，他回到了他妈妈身边。那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刚才 Bruce 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听到他读的是 on June 1st， 我们也可以说 on June the 1st， 两个都可以，都是正确的。这是时间日期的表达方法，大家要注意后面的这个日期一定要是一个序数词。 在表示上午的时间呢，我们运用了 a point, m point， 这个就表示上午，里面的那个 point 那个点是不能够忽略的。如果要表示下午，我们可以用 p point, m point， 也就是 p.m. Be born in， 这是一个短语的组合，表示在哪里出生的。At the age of 6 months， 在他六个月大的时候。At the age of 也是一个固定表达法，表示在某人几岁的时候。She was placed with foster parents. Place 这个词语实际上是放置的意思，比如说 place the book on the shelf， 把那本书放在书架上。那这里的 place 的意思呢，则是被谁收养的意思。She was placed with foster parents. 她被养父母收养了。 She went to school at the Hollywood Grammar School. In 1934, her mother became ill and entered a mental hospital. Some kind-hearted neighbors offered to look after the child. 2 years later, she went into an orphanage in Los Angeles and stayed there for 2 years. 她上了好莱坞初级中学。1934年，她妈妈又病了，进了一家精神病院。一些好心的邻居主动提出照顾她。2年以后，她进入洛杉矶的一家孤儿院，并且在那里待了2年的时间。 嗯，看来从一出生呢，这个玛丽莲·梦露的生活就是非常的悲苦。在她出生之前呢，她的父亲已经离家出走了，而她的母亲呢还经常酗酒，人事不知，因此呢她从小呢就寄宿在别人的家里，从这一家到那一家，从孤儿院到收容所，别的孩子流连于童年的欢乐，而她呢已经尝到了颠簸流离的滋味。9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仍然接受不了父亲离去的这个事实，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Very sad story. It is. It's a tragic story. Grammar school 呢，在英国相当于中学。11、12岁的时候，小孩子便可以入学了，学习语言、科学等科目，为进入高等学校做准备。在美国呢，它则介于小学和初中之间。11、12岁的学生可以入学，学生的年龄不能超过14岁。这就是 grammar school 的要求。 Some kind-hearted neighbors， 这里出现了一个合成形容词 kind-hearted， 它由形容词 kind 加上名词 heart 再加上 ed 构成。这类的合成词呢，其实为数不少，比如我们可以说 three-legged table， 三条腿的桌子，或者 good-natured man， 天性善良的人， bad-tempered girl， 脾气很糟糕的姑娘。 后来拍摄电影的时候，这个 Marilyn Monroe 的脾气确实变得很坏。 她也就成了一个 bad tempered girl, right? 这个 went into an orphanage, 我们问一下 Bruce. Well, here's an expression. It said that she went into an orphanage. That is because she became a member orphanage, not just went into it and pay a visit. No, exactly right. No, she was actually sent there. The sentence is put in a neutral way. I mean, she was too young to make a decision, so authorities decided that she had to go there. And presumably the kind-hearted neighbors were looked after her for 2 years, but they couldn't do it indefinitely. So they were part of that decision too. Well, any other replacement for went into the orphanage? She was sent to an orphanage. 所以在这里面呢，并不是玛丽莲·梦露到这个孤儿院去参观啊，而是被送到了这个孤儿院。所以 went into 这里面的解释就是 she was sent to an orphanage in Los Angeles. Right. 因为她当时的年纪很小，没有自己做决定的这种权利，就是给你送哪儿去，你就要去哪儿，所以很被动。接下来呢，又有一个词大家可以看到 stay。有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这样问外国朋友王老师。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here in Beijing? 对，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这样问 Bruce,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here in Beijing? I'm not quite sure.